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办好测试赛，完成好测试任务，是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一环。而现在测试赛赛程已经接近尾声，各项赛事已按照计划顺利举办。今天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测试工作的进展以及测试的效果。 为确保各个国家地区的运动员能够顺利抵达赛区参赛，在多个部门的密切配合之下，我们为参加测试赛的运动员、随队官员、技术官员以及 OBS 啊、体育展示的工作人员等大概2600多人次的各类各个业务领域的人员安排了航班，此外还协调了货机，完成了雪车项目器材的运送任务。通过测试活动和测试赛，我们在疫情防控、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场馆运行等多个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在疫情防控方面，这是成功举办测试赛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关键。测试赛的防疫举措完全实践了冬奥会第一版防疫手册中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并且经过几个测试赛的反复的验证，我们这些防疫手册里的政策措施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首先，我们对入境涉奥人员严格做好全流程的防疫管理，按照应接尽接的疫苗接种原则，结合远端的身体健康状况申报等措施，严把入境关口。其次，落实全点位、全过程的闭环管理，参赛的境外人员从到达机场开始，从住宿酒店往返比赛场馆，再到赛后安全离境，以及我们办赛的组织力给比赛的人员赛后的隔离观察等等，均严格落实了闭环管理。再就是统筹推进测试赛防疫与城市的防疫工作，来确保涉奥人员入境后点对点的参加活动，不与社会公众接触，赛后安全快捷的出关离境。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